Yeah.

一生。我的去路，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。我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，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。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堕入陷阱方是太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探索这爱路。但已叫我醉倒，我多入情网，你却在网外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将是梦着裂合我心已伤。我多入情网，你却在网外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我多入情网，你却在网外看，始终不释放。你笑笑看看我，将是望着猎物，我心已伤。我多入情网，你却在网外看，始终不释放。恨爱心中释放，这陷阱，这陷阱，这陷阱，骗我遇上。 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，留个爱的表情。给我一个吻。感谢你。

山遍野，你还觉得孤单吗？你听啊，有人在唱那首你最爱的歌谣啊。城市间多少繁忙，从此不必再牵挂。

过了世界，枫叶正红，飞燕又难解，百转千千的世眷恋，多少个日夜辗转不成。 看不出来，不管是。